你好，我是王宝令。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两阶段终止模式，如何优雅的终止线程。前面两篇文章我们讲述的内容，从纯技术的角度来看呢，都是启动多线程去执行一个异步任务。既然启动了线程，那又该如何终止呢？今天咱们就从技术的角度聊聊如何优雅的终止线程。正所谓有始有终，在09 Java 线程上 Java 线程的生命周期中，我们曾经说过，线程执行完或者出现异常就会进入终止状态。这样看，终止一个线程看上去还是挺简单的，一个线程执行完自己的任务，自己进入终止状态，这的确很简单。不过我们今天谈到的优雅的终止线程，不是自己终止自己，而是在一个线程 T1 中终止线程 T2。 这里所谓的优雅，指的是给 T2 一个机会料理后事，而不是被一剑封喉。 Java 语言里的 thread 类曾经提供了一个 stop 方法用来终止线程，可是呢，早就不建议使用了。原因是这个方法用的就是一剑封喉的做法，被终止的线程没有机会料理后事。既然不建议使用 stop 方法，那在 Java 领域我们又该如何优雅的终止线程呢？前辈们经过认真的对比分析，已经总结出了一套成熟的方案，叫做两阶段终止模式。顾名思义，就是将终止过程分成两个阶段，其中第一个阶段主要是线程 T1 向线程 T2 发送终止指令，而第二阶段则是线程 T2 响应终止指令。那在 Java 语言里，终止指令是什么呢？这个就要从 Java 线程的状态转换过程说起。我们在第9章 Java 线程上 Java 线程的生命周期中曾经提到过 Java 线程的状态转换图，具体如文中所示。从这个图里你会发现， Java 线程进入终止状态的前提是线程进入 runnable 状态，而实际上线程也有可能处于休眠状态。也就是说，我们要想终止一个线程，首先要把线程的状态从休眠状态转换到 runnable 状态。那如何做到呢？这个要靠 Java Thread 提供的 interrupt 方法，它可以将休眠状态的线程转换到 runnable 状态。线程转换到 runnable 状态之后，我们又该如何将其终止呢？Runnable 状态转换到终止状态，优雅的方式是让 Java 线程自己执行完 run 方法。所以一般我们采用的方法是设置一个标志位，然后线程会在合适的时机检查这个标志位，如果发现符合终止条件，就自动退出 run 方法。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第二个阶段，响应终止指令。结合上面这两点，我们能总结出终止指令其实包括两方面的内容，interrupt 的方法和线程终止的标志位。理解了两阶段终止模式之后，下面我们看一个实际工作中的案例，用两阶段终止模式终止监控操作。实际工作中，有些监控系统需要动态的采集一些数据，一般都是监控系统发送采集指令给被监控系统的监控代理。监控代理接到指令之后呢，从监控目标收集数据，然后回传给监控系统。详细过程如文中示意图所示，出于对性能的考虑，有些监控项对系统性能影响很大，所以不能一直持续的监控。动态采集功能一般都会有终止操作。文中我展示的示例代码是监控代理简化之后的实现。start 方法会启动一个新的线程 RPT thread 来执行监控数据采集和回传的功能。stop 方法需要优雅的终止线程 RPT thread。那 stop 方法相关功能该如何实现呢？按照两阶段终止模式，我们首先需要做的呢，就是将线程 RPT thread 的状态切换到 runnable 状态。做法很简单，只需要调用 RPT thread.interrupt 的方法就可以了。线程 RPT thread 的状态转换到 runnable 之后，如何优雅的终止呢？在接下来的示例代码中，我们选择的标志位是线程的中断状态。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捕获 thread.sleep 的中断异常之后，通过 thread.current.interrupt 重新设置了线程的中断状态，因为 JVM 异常处理后会清除线程的中断状态。这样的示例代码的确能够解决当前的问题，但是呢，建议你在实际工作中谨慎使用。原因在于我们很可能在线程的 run 方法中调用了第三方类库提供的方法，而我们没有办法保证第三方类库正确的处理了线程的中断异常。例如第三方类库在捕获到 thread.sleep 方法抛出的中断异常之后，没有重新设置线程的中断状态，那么就会导致线程不能正常的终止。所以强烈建议你设置自己的线程终止标志位，例如在接下来的代码中使用 isTerminate 作为线程终止标志位， 此时无论是否正确处理了线程的中断异常，都不会影响线程优雅的终止。 Java 领域里用的最多的呢，还是线程池，而不是手动的创建线程。那我们该如何优雅的终止线程池呢？线程池提供了两个方法， shutdown 和 shutdown now。 这两个方法有什么区别呢？要了解它们的区别，就要先了解线程池的实现原理。我们曾经讲过， Java 线程池是生产者消费者模式的一种实现。提交给线程池的任务，首先是进入一个阻塞队列中，之后线程池中的线程从阻塞队列中取出任务来执行。 shutdown 方法是一种很保守的关闭线程池的方法，线程池执行 shutdown 之后就会拒绝接收新的任务，但是呢，会等待线程池中正在执行的任务和已经进入阻塞队列的任务都执行完之后呢，才最终关闭线程池。而 shutdown now 方法相对就激进了一些，线程池执行 shutdown now 之后会拒绝接收新的任务，同时还会中断线程池中正在执行的任务，已经进入阻塞队列的任务也被剥夺了执行的机会。不过这些被剥夺执行机会的任务呢，会作为 shutdown now 方法的返回之返回。因为 shutdown now 方法会中断正在执行的线程，所以提交到线程池的任务如果需要优雅的结束，就需要正确的处理线程中断。如果提交到线程池的任务不允许取消，那就不能使用 shutdown now 方法终止线程。不过如果提交到线程池的任务后续允许以补偿的方式重新执行，那也是可以使用 shutdown now 方法来终止线程池的。 Java 并发编程实战这本书的第七章取消与关闭 shutdown now 的局限性一节中，提到一种将已提交但未开始执行的任务以及已经取消正在执行的任务都保存起来，以便后续重新执行的方案，你可以参考一下，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其实分析完 shutdown 和 shutdown now 方法，你会发现它实质上使用的也是两阶段终止模式，只是终止指令的范围不同而已。前者只影响阻塞队列接收任务，后者范围扩大到线程池中的所有任务。整体总结来说，两阶段终止模式是一种应用很广泛的并发设计模式。在 Java 语言中使用两阶段终止模式来优雅的终止线程，需要注意两个关键点。一个呢，是仅检查终止标志位是不够的，因为线程的状态可能处于休眠状态。另一个呢，是仅检查线程的中断状态也是不够的，因为我们依赖的第三方类库有可能没有正确的处理中断异常。当你使用 Java 的线程池来管理线程的时候，需要依赖线程池提供的 shutdown 和 shutdown now 方法来终止线程池。不过在使用时需要注意它们的应用场景，尤其是在使用 shutdown now 的时候一定要谨慎。最后还是给你留到课后思考题，本文的示例代码中线程终止标志位 isTerminate 被声明为 volatile， 你觉得是否有必要呢？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呢，也欢迎把它分享。